九八八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十一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節目是神吧，神惡理吧，人扮優雅。 华姨你好，我叫何俊生，是何荣德的细仔。 估不到少爷的拉仔都咁大了。 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已经成家立室，有了自己的小朋友。 少爷果然是儿孙满堂。咦，是呢，你为什么要来见我？你不怕鬼吗？ 我怕鬼的，但是不怕你。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害我。阿爸提起过你好多次了，他说如果不是你，他一早没命，也不会有我们几兄弟姊妹。 我都是做回我应该做的事。 你不是应份这样做的，这个世界没人是应该义务为任何人牺牲。这句说话是阿爸跟我们讲的，他还说你是这个世界最无私的人，他真的很感激你。 少爷真的这样 说？是真的，我没骗你。多谢你啊，华姨，多谢你救了阿爸，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你。 我收到你们的心意了。 我今天来见你，除了是想当面跟你说多谢，也都希望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吧。 我希望你可以去投胎。 我不在这里，你们再遇到坏人那怎么办？ 家诺件事是意外，我以后会小心，你不用再担心我们了。 但是 你已经因为阿爸没了条命，如果再因为我们做了游魂野鬼，你叫我们何家怎么过意得去呢？阿爸在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的。 我答应你，我去投胎。 太好了，那我去通知余小姐。 嗯。小姐，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是驱鬼师，帮亡魂超度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一开始对你的态度这么差。 那我入侵你的地方，你对我有防范都很正常。 你真的不怪我？ 如果我怪你，就不会帮你。 多谢你。 不用客气。 我去投胎之前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和柳 Sir 说。 你说。 一般鬼魂都很避忌警察，因为警察身上有很重的阳气，但我发现柳雪身上的阳气比我第一次见她弱了很多。 你会不会是看错？ 我肯定没看错，所以我才想你提醒柳雪小心点。 嗯，多谢你的提醒，我一定会跟她说。 嗯，那我就安心了。 陈月华，你准备好去投胎没？ 我准备好。 那我现在就开始施法。 那 妈咪，你做咩无啦啦送钻石手表俾我啊？ 唔系送俾你噶。 咁你俾我做咩啊？ 系俾你攞去送俾你爹哋做生日礼物氹翻佢咯。佢收到呢份礼物咧，一定会好开心嘅。你上次激嬲佢件事啊，应该都会原谅你。 份礼物 都是你自己送给他啦。 我已经准备了另一份礼物啦，这只钻石手表是我特登帮你揀的。 Daddy 一看就知道这只钻石手表不是我揀，到时就显得我更加没诚意。 嗯，那是啊， 放心啦，我会自己揀份礼物送给 Daddy 的啦。 那啊，你啊记得揀好啲，唔好求求其其啊，知嘛？ 知啦。 边个 send message 俾你啊？ 如果啫嘛。 笑得咁唔开心，你哋唔系已经一齐啊嘛？ 我哋啱啱开始咗。 唉，我最唔想发生嘅事啊，终于都发生咗啦。 你做咩咁嫌弃啊？如果有咩唔好？ 佢唔适合做我哋唐家新抱。 唔适合做唐家新抱唔紧要，适合做我老婆最紧要。 哎呀，究竟呢个如果啊，俾咗啲咩你食咧吓？你一讲起佢啊，一啲骨气都冇。 都话骨气追唔到女仔，要嚟做咩啫？ 系，算啦算啦，我唔想再同你讨论呢个话题。总之你哋拍拖件事咧，唔好俾你爹哋知。 点解啊？ 你爹哋知道咗一心同高杰复合，已经好唔高兴噶啦。两父女仲嗌大交添。如果佢知道你唔单止做驱鬼师，仲同驱鬼师拍拖，唉，实激死佢啦！ 我真系唔明啊，杰哥无论系人品定系条件都唔差，点解爹哋系都要反对大家姐同佢来往啫？ 对普通家庭嚟讲咧，高杰嘅条件啊系唔错噶啦，但系要配得起华森集团主席嘅大女，哼，就差得远啦。你爹哋不嬲都好睇重一心嘅。他想一心找一个跟他门当户对的男人，两个人在事业上可以互相扶持。 爹地是吃大家姐，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而不是将他当成家族联婚的棋子。 你识什么啊？他都是为了一心好啫。 这些是你们家长觉得好的好，不是我们想要的好。 嗱，你这些说话在我面前讲好啦，千祈咪同你爹地讲啊。 知啦，我又不是不知爹地咩性格。 多几日就系你爹哋生日啦，你又好快快脆脆去买礼物啦，记得啊！ 我听日去咯。 988制作，零号店二。 点解突然间走嚟古董店啊？ 我爹哋多几日生日，我想拣份礼物俾佢。 哦，咁你打算买咩？ 我都冇咩头绪，谂住嚟睇下有冇适合嘅礼物咯。 嗯，咁我哋周围睇下。 嗯。 诶，喂，呢个打火机几特别喎？ 有眼光，我都好中意啊。 你爹哋是大老板，应该不是那么适合他。 不是啊，我觉得爹哋应该都会喜欢，一于就买这个打火机。 你都是再看看其他东西先决定啦。 嗯， 我都觉得爹哋会喜欢这个打火机。 大家姐，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都是你揀生日礼物给爹哋。 那你揀到什么？ 揀到了。嗯，这位小姐是？ 她叫如果，是我女朋友。 你好，我是阿爹的家姐，我叫唐一心。 你好， 既然咁啱撞到，不如一起饮杯嘢啊。 好啊， 咁我去俾钱先。 系啦，你哋系点识噶 ？Benny 撞鬼系如果帮佢驱鬼噶。 哦，你就系嗰个驱鬼师。你知唔知阿爹因为你啊，唔理爹哋反对，坚持要做驱鬼师啊？ 我而家咪知咯。 如果唔系因为遇到如果，我而家应该仲系无业游民，浑浑噩噩咁过日子。 嗯，我都发觉阿爹自从认识咗你，成个人都唔同晒。多谢你，余小姐。 你叫我如果得噶啦， 咁你都叫我一心啊。横掂我哋年纪都系咁上下。 嗯。 哈，我以前仲以为驱鬼师就好似电影里边嘅龙婆咁，就算年纪冇咁大，至少都是中年。估不到你咁后生仲咁靓女。 我都是咁觉得啊，所以我一开始仲误会如果是老千。 我不是普通人一个，哪有你哋讲得咁特别？ 阿爹跟我说过，你除了帮人驱鬼，还会帮冤魂讨公道。 我都是做回我应该做的事。 我觉得你做的事很有意义，你真的很犀利。 你就是这样赞我，我真的会面红的。 我爹哋可能就不是这样想。如果以后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说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里面。 很多人对驱鬼师这份工作都很避忌，甚至有偏见。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其他人的眼光，不会因为这些事不开心。 嗯，那我就放心。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先。喂，我和阿爹还有他女朋友一起喝的。那好啊，我问下他。今晚见，拜拜。 笑得咁甜，唔使问，一定系杰哥啦。 佢问你几时得闲一齐食饭， 几时都得。 咁我安排啊，到时如果你都一齐嚟啊， 好啊。 我听妈咪讲，爹哋反对你同杰哥一齐。 佢话如果我唔同阿杰分手，就会削减我喺公司嘅权力。 咁你打算点做啊？ 有咩点啊？大不了咪辞职咯。呢一次无论如何，我都唔会放弃阿杰。 大家姐，你咁有本事，无论去到边度都会发光发热，到时爹哋一定会后悔。 哈，你把口几时变得咁识氹人啊？ 我系讲真噶，唔系氹你。 多谢。 咁你记得礼尚往来，如果以后爹哋反对我同如果拍拖，你记得要企喺我呢边啊。 冇问题。 多谢大家姐，呢餐我请。 咁我就唔客气啦。 你和你大家姐的感情好像挺不错。 除了爹地，大家姐是唐家唯一对我亲切的人。 其他人对你不好？ 又不算是不好的，只是比较冷漠。每次家庭聚会我都觉得自己是外人。特别是大家姐出国读书那几年，每次出席家庭聚会我都尴尬到无地自容。 你又没有做错事，不需要觉得尴尬。 你会不会觉得我家很复杂很麻烦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觉得你家的问题特别复杂。 你不要看我大家姐现在整个命换熟女啊，其实她中学那时候很反叛，还试过被警察拉上警局。 是吗？那我真的一点都看不出你大家姐曾经那么反叛。 那时大家姐成绩很差，爹地请了很多补习老师帮她补习，都被她赶走。直到杰哥出现，无论大家姐怎样为难她，杰哥都很有耐性地跟她讲道理。后来有一次大家姐去夜店被人落入差点出事，杰哥为了救她被人用啤酒樽剥穿个头。那次之后，大家姐终于被杰哥感动，不单止改了所有的坏习惯，成绩逐一日千里，没几耐，他们还偷偷开始拍拖。 听你这样说，你这个杰哥对一心真的很好，难怪一心会这么喜欢他。 杰哥跟我说，其实他一早就暗恋大家姐，他是特意来唐家做补习老师的。 他们这么喜欢对方，分手那时候就很伤心。 大家姐两个礼拜内暴瘦了五骑猪，还因为营养不良在街上晕了。后来他为了治疗情伤去了外国读书， 好彩他们终于都在一起。 我知道他们复合，一方面让他们开心，另一方面又担心爹地的反应。 你爹地一定都会反对我们一起，那你到时是不是都会跟我分手？ 一定不会。你呢？你会不会因为我爹地放弃我？ 我啊，咁就要睇下佢俾几多钱用我离开你啦。咁如果个数字吸引嘅话，话唔埋我都会应承噶。 你真系会同我分手？ 讲笑咋，我唔会因为其他人同你分手。 真嘅？ 我保证。 如果你真系好， 咁你知道我好，你就要对我好啲啦。 我不嬲都对你好噶啦，以后都会一直对你咁好，应该系话会越嚟越好。 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起，始终体贴也未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才够细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哭泣，找渐进的理由爱。 988制作，零号店二。 我接到林董的电话，他说你要取消相睇。 我今晚回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 你这样做，我要怎么跟林董交代啊？ 如果被林董知道我有男朋友，还跟林家怡公子相睇，你会更加难交代。 你这样说即是不会跟高杰分手了。 我上次已经讲过， 你要我讲几多次才明白？高杰不适合你，他配你不起。 明那个是爹地你啊，如果不是因为高杰，我现在还是那个愤世嫉俗的唐一心。 你当时是年纪小不懂得想，就算没有高杰的出现，你都一样会变得好像现在这么优秀，因为你是我唐国人的女。 你知不知道当初你逼我们分手，我试过自杀啊，是高杰救回我的。 你竟然为了个男人自杀？ 我当时有想过要报复你，我要变得比之前更加叛逆，我要令你没面啊。是高杰叫我不要这样做，他叫我俾心机读书，好好做人，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证明俾你看我没揀错人啊。我这几年付出所有努力，不是为了要争公司，而是希望你相信我，尊重我的选择。但结果你都是令我失望。 我帮你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 你逼我离开我爱的男人，嫁给我不喜欢的人，这种好我不想要。 你还年轻，不明白金钱和权力有多重要，你以后你要感激我帮你做这个决定。 我们再讨论下去都不会有共识，既然是这样，我离开公司。 你 这封是我辞职信。 你现在只是威胁我？ 我没想过威胁你啊，爹哋，我只是觉得再留在公司都没意思。 你嘿， 你真是考虑清楚决定辞职？ 你已经问了我很多次，我都答了很多次，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辞职，不是一时冲动的，更加不是为了跟爹地斗气。 我怕你会后悔啊。 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是跟你分手。 唉，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为了我放弃公司，值得吗？ 我付出的所有心血都是为了跟你一起，不是为了公司啊。 其实你爹地说得没错，我的确是配你不起。 你这么说是不是想跟我分手啊？ 不是啊，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分手，所以我才觉得自己很自私。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不想听这些说话。 对不住啊，我答应你以后都不会再说。嗯 嗯，那就乖了。 那离开华森你有什么打算？ 嗯，我打算开公关公司， Jenny 答应过当帮我手。 嗯，以你的能力再加上 Jenny 帮手，公关公司一定会大展宏图。 嗯，我也是这样想。 咁我有咩可以帮手噶？ 嗯，我迟啲会好忙，又唔想请工人，所以想麻烦你得闲帮我打扫下屋企。我真系唔想住旧斗啊！ 我自己都要翻工，未必有时间帮你打扫。嗱，不过我呢度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你嘅烦恼。 咩办法？ 你搬过嚟同我一齐住，你咩都唔使做，我会照顾你嘅起居饮食，打你家头细务，你专心做自己嘅嘢就得啦。 这个办法听落都几唔错。 喂，咁你真系应承啦？ 咁着数嘅嘢，我冇理由拒绝啊。 OK， 咁听日系假期，我去你屋企执啲有需要嘅嘢过嚟。 原来你咁心急想同我同居啊？ 我哋嘥咗咁多时间，我想补偿翻都好正常啊。 嗯，讲得有道理。咁我听日就搬过嚟。喂，一二，而家。好啊，等阵见。 一二咁夜揾你有事？ 嗯，佢话有啲紧要嘢要当面同我讲。 咁你哋约咗去边啊？我送你过去啊。 唔使啦，我自己揸车得啦。 嗯，咁你小心啲喎。 嗯。点解突然间咁冻噶？今晚条街如果咁奇怪，一架车都冇嘅。嗯，心机点会突然间沙沙声嘅？点解要我放车？ 有冇搞错啊？咁耐嘅， 点会咁耐都仲未做完手术噶？一心唔会有事啊嘛？ 大家姐一定会大步难过噶。 手术灯熄咗啦！ 医生，医生，个伤者点啊？ 伤者内脏受到严重撞击，救唔翻。 你意思啊？系佢都死咗？ 接开信件。 一心唔会死嘅，佢唔会死嘅，佢唔会死嘅，一心。 一心啊，一心，我真的好，我真的好不舍得你，我来陪你好不好啊？ 大家真是撞车，你都知道， 我知道是撞车，但我不知道是意外定是人为。 你觉得大家真的是自杀？ 鬼魂的气息有点熟悉，好像是一心。 大家姐， 你快去救杰。 零号店二第十一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何俊生罗瑞安饰演，陈月华詹慧玲饰演，谢月丽张杰慧饰演，唐国人周纪武饰演，高杰温家伦饰演，唐一心曾心怡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级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线上吧，上恶理吧，人吧， 你说话，自价未够吗？自价大减价。 神也知道。